《资治通鉴》卷第五，周记五，南王夏。四十三年，楚以左徒黄歇是太子完为质于秦，秦至南阳郡，秦魏楚共伐燕，燕惠王薨，子武成王立。四十四年，赵蔺相如伐齐至平邑，赵田部吏赵奢收租税，平原君家不肯出，赵奢以法治之，杀平原君用事者九人，平原君怒，将杀之。赵奢曰：“君与赵为贵公子，今纵君家而不奉公，则法削。”法削则国弱，国弱则诸侯加兵，是无赵也。君安得有此富乎？以君之贵，奉公如法，则上下平，上下平则国强，国强则赵固，而君为贵戚，岂轻于天下耶？平原君以为贤，言之于王。王使至国父，国富太平，民富而府库实。四十五年，秦伐赵为御语。赵王赵廉颇乐胜而问之曰：“可救否？”皆曰：“道远险狭，难救。”问赵奢，赵奢对曰：“道远险狭，譬有两鼠斗于穴中，将勇者胜。”王乃令赵奢将兵救之，去邯郸三十里而止，令军中曰：“有以军事见者，死。”秦师郡武安西，鼓噪勒兵，武安屋瓦尽阵。赵军中后有一人言急救武安，赵奢力斩之，坚壁二十八日不行，复亦增垒。秦见入赵军，赵奢善使遣之，见以报秦将。秦将大喜曰：“夫去国三十里而军不行，乃增垒，欲与非赵地也。”赵奢既以遣见，卷甲而趋，一日一夜而至，去御于五十里而郡，军垒城。秦师闻之，西甲而往。赵军士许立请以军事见，赵奢进之。许立曰：“秦人不意赵至此，其来气盛，将军必后及其阵以待之，不然必败。”赵奢曰：“请受教。”许立请行，赵奢曰：“须。”后令邯郸。许立复请见，曰：“先据北山上者胜，后至者败。”赵奢许诺，即发万人驱之。秦师后至，争山不得上。赵奢纵兵击秦师，秦师大败，解御语而还。赵王封奢为马服君，与廉吝同位，以许立为国位。攘侯言客卿造于秦王，使伐齐，取刚寿以广其逃逸。初，魏人范雎从中大夫虚贾使于齐，齐襄王闻其便口，私赐之金及牛酒。虚贾以为居以国因事告齐也，归而告其相魏齐，魏齐怒，吃鸡犯居，折邪折齿，居养死，卷以责至侧中，使客醉者更尿之，以成后令无妄言者。范雎谓守者曰：“能出我，我必有后谢。” 守者乃请弃泽中死人，谓其罪曰：“可以。”范雎得出，谓其悔，复召求之。魏人郑安平遂操范雎王逆，更姓名曰张禄。秦业者王姬始于魏，范雎夜见王姬，姬前在与俱归，见之于王，王见之于离宫。范雎阳痿不知勇相而入其中，王来而患者怒逐之，曰：“王至。”范雎谬曰：“秦安得王？秦独有太后攘侯耳。”王微闻其言，乃秉左右继而请曰：“先生何以性教寡人？”对曰：“唯唯。”如是者三。王曰：“先生足不性教寡人耶？”范雎曰：“非敢然也，臣羁旅之臣也，教书于王，而所愿臣者皆匡君之事，出人骨肉之间，愿效于忠而未知王之心也，此所以王三问而不敢对者也。臣知今日言之于前，明日伏诸于后，然臣不敢避也，且死者人之所必不免也，苟可以少有补于秦而死，此臣之所大愿也。独恐臣死之后，天下渡口裹足，莫肯向秦耳。”王继曰：“先生是何言也？今者寡人得见先生，是天以寡人混先生而存先王之宗庙也，事无大小，上及太后，下至大臣，愿先生悉以教寡人，无以寡人也。”范雎拜，王亦拜。范雎曰：“以秦国之大，士卒之勇，以至诸侯，譬若走寒庐而搏简兔也，而闭关十五年不敢窥兵于山东者，是攘侯为秦谋不忠，而大王之计亦有所失也。”王继曰：“寡人愿闻失计。”然左右多窃听者，范雎未敢言内，先言外事，以观王之抚养。因进曰：“夫攘侯越韩魏而攻其刚兽，非计也。齐闵王南攻楚，破军杀将，在辟地千里，而其尺寸之地无得焉者，岂不欲得地哉？行事不能有也。诸侯见齐之疲弊，起兵而伐齐，大破之，其积于王，以其伐楚而肥韩魏也。今王不如远交而进攻，得寸则王之寸也，得尺亦王之尺也。今服韩魏，中国之处而天下之书也。王若用霸，必亲中国以为天下书，以威楚赵。楚强则复赵，赵强则复楚，楚赵皆复，其必惧矣。其复则韩魏因可虏也。”王曰：“善。”乃以范雎为客卿，预谋兵事。四十六年，秦中耕胡商攻赵玉宇，不拔。四十七年，秦王用范雎之谋，使五大夫宛伐魏，拔淮。四十八年，秦道太子至于魏而卒。四十九年，秦拔魏行丘，范雎日益亲用事，因成见说王曰：“臣居山东时，闻齐之有孟尝君， 不闻有王，闻秦有太后攘侯，不闻有王。夫善国之谓王，能利害之谓王，治杀生之谓王。今太后善行不顾，攘侯出使不报，华阳泾阳积断无会，高陵进退不请，四贵备而国不危者，谓之有也。唯此四贵者下，乃所谓吴王也。攘侯使者操王之众，决志于诸侯，剖腹于天下，征敌伐国，莫敢不听。战胜攻取，则立归于陶；战败，则结怨于百姓，而获归于社稷。臣又闻之，牧使反者披其肢，披其肢者伤其心，大其都者危其国，尊其臣者卑其主，闹持管其，射王谷，啄王金，悬之于庙梁，素息而死。礼对管诏，求主父于沙丘，百日而饿死。今臣观四贵之用事，此亦闹持礼对之类也。夫三代之所以亡国者，君专受政于臣，纵酒亦烈，其所受者度贤极能，欲下必上以成其私，不为主计，而主不觉悟，故失其国。今自有志以上至诸大吏，下及王左右，无非相国之人者，见王独立于朝，臣切为王恐。万世之后有秦国者，非王子孙也。王以为然，于是废太后，逐攘侯高陵、华阳、泾阳君于关外，以范雎为丞相，封为英侯。魏王使虚假聘于秦，英侯必依谏步而往见之。虚假惊曰：“范叔故无恙乎？”留作饮食，取一提袍赠之，遂为虚假欲而至相府，曰：“我为君先入通于相君。”虚假怪其久不出，问于门下。门下曰：“吾范叔，相者吾相张君也。”虚假之见妻，乃西行入谢罪。英侯坐，则让之，且曰：“尔所以得不死者，以提袍练练，尚有故人之意耳。”乃大工具，请诸侯宾客，坐虚假于堂下，置错斗于前而马祀之，使归告魏王曰：“速斩魏其头来，不然且图大梁。”虚假还，以告魏齐，魏齐奔赵，匿于平原君家。赵惠文王薨，子孝成王丹立，以平原君为相。五十年，秦宣太后薨，九月，攘侯出之逃。陈光曰：“攘侯原立昭王，除其灾害，兼白起为将，南取燕郢，东主地于齐，使天下诸侯齐守而事秦。秦亦强大者，攘侯之功也。虽其专自交贪，足以蛊惑，以未至尽如范雎之言。若雎者，亦非能为秦中谋，直欲得攘侯之处，故恶其行而夺之耳。遂使秦王绝母子之义，失救生之恩，要至居真轻微之事哉。”秦王以子安国君为太子。秦伐赵，取三城，赵王新立太后用事，求救于齐。 其人曰：“必以长安君为质。”太后不可，其师不出，大臣抢见。太后名谓左右曰：“复言长安君为质者，老父必唾其面。”左师触龙愿见太后，太后盛气而虚之入。左师公徐屈而坐，自谢曰：“老臣病足，不得见久矣，且自述，而恐太后体之有所苦也，故愿望见太后。”太后曰：“老父试辇而行。”曰：“时得无衰乎？”曰：“是周耳。”太后不和之色稍解。左师公曰：“老臣见昔叔齐最少不孝，而臣衰，且怜爱之，愿得补黑衣之缺，以为王公昧死以闻。”太后曰：“诺，年几何矣？”对曰：“15岁矣，虽少，愿即魏田沟壑而托之。”太后曰：“丈夫亦爱少子乎？”对曰：“甚于妇人。”太后笑曰：“妇人亦甚。”对曰：“老臣妾以为敖之爱燕后贤于长安君。”太后曰：“君过矣，不若长安君之甚。”左师公曰：“父母爱其子，则为之计深远。敖之送燕后也，持其种而弃，念其远也，亦哀之矣。以行非不思也，祭祀则助之曰，必务实反，岂非为之计长久，为子孙相继为王也哉？”太后曰：“然。”左师公曰：“今3世以前，至于赵王之子孙为侯者，其计有在者乎？”曰：“无有。”曰：“此其近者或及身，远者及其子孙，岂人主之子侯则不善哉？为尊而无功，奉厚而无劳，而挟重器多也。今敖尊长安君之位，而封之以高于之地，多与之重器，而不及今令有功于国。一旦山陵崩，长安君何以自托于赵哉？”太后曰：“诺，自君之所使之。”于是为长安君约车100乘至于齐，齐师乃出，秦师退。齐安平君田丹将赵师以伐燕，取中阳，又伐韩，取助人。齐襄王薨，子建立。建年少，国事皆决于君王后。51年，秦武安君伐韩，拔90城，斩首50000。田丹为赵相。52年，秦武安君伐韩，取南阳，攻太行道，绝之。楚请襄王疾病，黄歇言于英侯曰：“今楚王疾，恐不起，秦不如归其太子。”太子得利，其事秦必重，而得相国无穷，是亲与国而得楚万乘也。不归，则咸阳不依耳。楚更立君，必不是秦，是失与国而绝万乘之和，非计也。英侯以告王。王曰：“令太子之父先往问疾，反而后图之。”黄歇与太子谋曰：“秦之留太子， 欲以求利也。今太子利未能有以利秦也，而杨文君子二人在中，王若卒大命，太子不在，杨文君子必立为后，太子不得奉宗庙矣，不如王秦与使者俱出，臣请旨以死当之。太子因卞服为出使者御而出关，而黄熙守舍，常为太子谢病，夺太子以远，乃自言于王曰：“楚太子已归，出远矣，歇愿赐死。”王怒，欲听之。英侯曰：“歇为人臣，出身以殉其主，太子立必用歇，不如无罪而归之，以亲楚。”王从之。黄歇至楚三月，秋，请襄王薨，考烈王即位，以黄歇为相，封以淮北帝，号曰春申君。53年，楚人纳周于秦以平。武安君伐韩，拔野王，上党陆绝，上党首冯亭与其民谋曰：“正道已绝，秦兵日进，韩不能应，不如以上党归赵，赵受我，秦必攻之，赵被秦兵，必侵韩，韩赵为一，则可以当秦矣。”乃遣使者告于赵曰：“韩不能守上党入之秦，其利民积安于赵，不乐为秦，有成事一时期，愿再拜献之大王。”赵王已告平阳君报，对曰：“圣人甚获无故之利。”王曰：“人乐无德，何谓无故？”对曰：“秦蚕食韩地，终绝，不令相通，故自以为坐而受上党也。韩氏所以不入于秦者，与驾其祸于赵也。秦服其劳而赵受其利，虽强大不能得之于弱小，弱小故能得之于强大乎？岂得未至非无故哉？不如勿受。”王以告平原君，平原君请受之。王乃使平原君往受地，以万户都三封其太守为华阳君，以千户都三封其县令为侯，利民皆一绝三级。冯亭垂涕不见使者曰：“吾不忍卖主地而食之也。”55年，秦左庶长王和攻上党，拔之，上党民走赵，赵廉颇郡于长平，以暗惧上党民。王和因伐赵，赵军硕战不胜，只一皮将四卫。赵王与楼昌于青谋，楼昌请发众使为购。于青曰：“今制购者在秦，秦必欲破王之君矣，虽王请购，秦将不听，不如发使以重宝赴楚魏，楚魏受之，则秦宜天下之合纵，购乃可成也。”王不听，使郑珠购于秦，秦受之。王谓于青曰：“秦纳郑珠矣。”对曰：“王必不得购而君破矣，何则？天下之贺战胜者皆在秦矣，夫郑珠贵人也，秦王英侯必显重之以示天下，天下见王之购于秦，必不救王，秦知天下之不救王，则购不可得成矣。继而秦国显郑珠 而不与赵构。秦朔败赵兵，廉颇坚壁不出。赵王以颇失王多而更却不战，怒，朔让之。英侯又使人行千金于赵为反间，曰：秦之所谓独为马服君之子赵括为将耳，廉颇亦与且降矣。赵王遂以赵括代颇将。蔺相如曰：王以明使括，若交助古色耳。括徒能读其父书传，不知何辩也。王不听。初，赵括自少时学兵法，以天下莫能当，常与其父奢言兵事，奢不能难，然不畏善。括母问其故，奢曰：兵死地也，而括亦言之，使赵不降括则已，若必降之，破赵君者必括也。即括将行，其母上书言括不可使。王曰：何以？对曰：使妾视其父，实为将，身所奉范而进食者以食黍，所由者以白黍。王及宗室所赏赐者，尽以与君立士大夫，受命之日不问家事。今括一旦为将，东向而朝，君立无敢仰视之者，王所赐金帛归藏于家，而日是便利田宅可买者买之。王以为如其父，父子一心，愿王勿遣。王曰：母至之，吾已决矣。母因曰：即如有不称，妾请吾随坐。赵王许之。秦王闻括以为赵将，乃因使武安君为上将军，而王和为皮将，令军中有感谢武安君将者，斩。赵括治军，西更约束，抑制军力，出兵击秦师。武安君佯败而走，张二骑兵以截之。赵括乘胜追造秦壁，壁坚拒不得入。骑兵25000人绝赵军之后，又5000骑绝赵壁间，赵军分而为二，粮道绝。武安军出轻兵击之，赵战不利，因驻壁坚守以待救治。秦王闻赵食道绝，自如河内发民年15以上西邑长平，遮绝赵救兵及粮食。齐人楚人救赵，赵人伐食请宿于齐，齐王弗许。周子曰：夫赵之于齐楚，汉必也，有耻之有唇也，唇亡则齿寒。今日王赵，明日患及齐楚矣，救赵之物宜若捧漏瓮握交斧然。且救赵高义也，却秦师显明也，亦救亡国威却强秦，不务为此而爱粟，为国计者过矣。齐王弗听。九月，赵军时绝46日，街内因相杀时，即来攻垒，欲出为4队，4、5复之不能出。赵括自出锐卒搏战，秦人射杀之，赵师大败，卒40万人皆降。武安君曰：秦已拔上党，上党民不乐为秦而归赵，赵族反复，非尽杀之，恐为乱，乃挟诈而尽坑杀之，以其小者240人归赵。 前后斩首虏45万人，赵人大震。56年10月，武安军分军为三，王和攻赵武安疲劳拔之，司马耿北定太原，尽有上党地。韩魏使苏代后壁睡英侯曰：“武安军即为韩丹乎？”曰：“然。”苏代曰：“赵王则秦王望矣，武安军为三公，君能为之下乎？虽欲无为之下，故不得已矣。秦常攻韩为行丘，困上党，上党之民皆反为赵，天下不乐为秦民之日久矣。今王赵北地入燕，东地入齐，南地入韩魏，则君之所得民无几何人矣，不如因而割之，无以为武安君功也。”英侯言于秦王曰：“秦兵劳，请许韩赵之割地以和，且休士卒。”王听之，割韩还雍，赵60%以和。正月，皆罢兵。武安君由是与英侯有隙。赵王将使赵好约事于秦，割6县。于清谓赵王曰：“秦之公王也，倦而归乎？王以其力尚能尽，爱王而服公乎？”王曰：“秦不遗余力矣，必以倦而归也。”于清曰：“秦以其力攻其所不能取，倦而归，王又以其力之所不能取以送之，是助秦自攻也。来年秦攻王，王无咎矣。”赵王既未定，楼缓至赵，赵王与之计之。楼缓曰：“于卿得其一，不得其二，秦赵构难而天下皆悦，何也？”曰：“吾且因强而成弱矣，今赵不如即割地为和，以遗天下，为秦之心，不然天下将因秦之怒成赵之弊，瓜分之，赵且亡，何秦之徒乎？”于卿闻之，复谏曰：“危在楼子之计，是欲遗天下，而何谓秦之心哉？独不言其视天下弱乎？且臣言物与者，非故物与而已也。秦所60%于王，而王以60%戮齐，齐秦之深仇也。其听王不待辞之必也，则是王失之于齐而取长于秦，而是天下有能为也。王以此发声，并未亏于境，臣见秦之众戮至赵而反构于王也。从秦为构，韩魏闻之，必尽众王，是王一举而结三国之亲，而与秦义道也。”赵王曰：“善。”使于卿东见齐王，与之谋秦。于卿未返，秦使者已在赵矣。楼缓闻之，王去。赵王封于卿以一城。秦之使伐赵也，魏王问于大夫，皆以为秦伐赵，于魏变。孔宾曰：“何谓也？”曰：“胜赵则无因而服焉，不胜赵则可成弊而击之。”子顺曰：“不然，秦自孝公以来，战未尝屈，今又主其良将，何必之成？”大夫曰：“纵其胜赵，与我何损？邻之修，国之福也。”子顺曰：“秦贪暴之国也， 圣诏必赴他求，吾恐于时未受其师也。先人有言，燕雀楚乌，子母相哺，栩栩焉相乐也，自以为安矣。造突岩上，冻雨将焚，燕雀言不变，不知祸之将及己也。今子不务照破，患将及己，可以人而同于燕雀乎？子顺者，孔子六世孙也。初，魏王闻子顺贤，遣使者奉黄金数帛，聘以为相。子顺曰：若王能信用吾道，吾道故为治世也，虽蔬食饮水，无由为之。若徒欲制服吾身，委以众禄，无由一夫耳。魏王稀少于一夫。使者故请，子顺乃知位，魏王骄迎以为相。子顺改避宠之官，以示贤才，夺无任之禄，以赐有功。诸丧职者贤不悦，乃造谤言。文资以告子顺。子顺曰：民之不可与律使久矣，古之善为政者，其初不能无谤，子产相政三年而后谤之，吾先君之相鲁三月而后谤之，今吾为政日新，虽不能及贤，庸之谤乎？文资曰：未识先君之谤何也？子顺曰：先君相鲁，人颂之曰：迷求而弗，投之无利；弗而迷求，投之无由。及三月，政化既成，民又颂曰：求医张府，实获我所；张府求医，惠我无私。文资喜曰：乃进知先生不异乎圣贤矣。子顺相位凡九月，臣大计则不用，乃愧然曰：言不见用，是无言之不当也。言不当于主，居人之官，食人之禄，是失利素餐，无罪深矣。退而以病治事。人谓子顺曰：王不用子，子其行乎？答曰：行将何之？山东之国将病于秦，秦为不义，义所不入，遂寝于家。辛元固请子顺曰：贤者所在，必兴化治治。今子相位，未闻义政而即自退，义者治不得乎？何去之素也？子顺曰：以无义政，所以自退也。且死病无良医，今秦有吞食天下之心，以义事之，故不获安，救亡不暇，何化之兴？昔医治在下，吕望在商，而二国不治，岂医吕之不愈哉？是不可也。当今山东之国避而不振，三晋割地以求安，二州折而入秦，燕齐楚以屈服矣。以此观之，不出二十年，天下其尽为秦乎？秦王欲为殷侯必报其仇，闻魏齐在平原君所，乃为好言诱平原君至秦而执之。遣使谓赵王曰：不得其手，无不出王弟于关。谓其穷，抵于清。于清弃相印，与魏齐偕王。至魏，欲因信陵君以走楚，信陵君亦难见之，谓其怒，自杀。赵王卒取其首以与秦，秦乃归平原君。 九月，武大夫王陵复将兵伐赵，武安君病不任行。57年正月，王陵攻邯郸，少立，亦发卒左陵，陵王武孝。武安君病愈，王御史代之。武安君曰：“邯郸实未一公也，且诸侯之咎日至，彼诸侯怨秦之日久矣。秦虽胜于长平，士卒死者过半，国内空，远绝河山而争人国都，照应其内，诸侯攻其外，破秦军必矣。王自命不行，乃使英侯请之。武安君终辞疾，不肯行，乃以王和代王陵。赵王使平原君求救于楚，平原君约其门下食客文武备聚者20人与之聚，得19人，余无可取者。毛遂自荐于平原君。平原君曰：“夫贤士之处事也，譬若锥之处囊中，其末立现。今先生楚圣之门下3年于此矣，左右未有所称颂，圣未有所闻，是先生无所有也。先生不能，先生留。”毛遂曰：“臣乃今日请楚囊中耳。”是遂早得楚囊中，乃脱颖而出，非特其末现而已。平原君乃与之聚，19人相与目笑之。平原君至楚，与楚王言合纵之利害，日出而言之，日中不绝。毛遂暗箭立机而上，谓平原君曰：“纵之利害，两言而绝耳。今日出而言，日中不绝，何也？”楚王怒斥曰：“胡不下？吾乃与尔君言，汝何为者也？”毛遂暗箭而前曰：“王之所以斥遂者，以楚国之众也。今10步之内，王不得视楚国之众也。王之命悬于遂手，吾君在前，斥者何也？且遂闻汤以70里之地望天下，文王以100里之壤而臣诸侯，岂其士卒众多哉？诚能聚其势而奋其威也。今楚地方5000里，持及100万，此霸王之资也。以楚之强，天下弗能当。百起小数子耳，率数万之众兴师以与楚战，一战而举燕营，再战而烧夷陵，三战而辱王之先人，此百世之怨而赵之所修，而王弗之恶焉。合纵者为楚，非为赵也。吾君在前，斥者何也？”楚王曰：“唯唯，诚若先生之言，谨奉社稷以从。”毛遂曰：“纵定乎？”楚王曰：“定矣。”毛遂谓楚王之左右曰：“取鸡狗马之血来。”毛遂捧铜盘而跪进之楚王曰：“王当歃血以定纵，次者无君，次者遂。”遂定纵于殿上。毛遂左手持盘血，而右手招19人曰：“公等相与歃此血于堂下，公等碌碌，所谓因人成事者也。”平原君以定纵而归，至于赵， 曰：“省不敢向天下示矣。”遂以毛遂为上客。于是楚王使春申君将兵救赵，魏王亦使将军晋鄙将兵100,000救赵。秦王使谓魏王曰：“吾攻赵，旦暮且下，诸侯敢救之者，吾以拔赵，必移兵先击之。”魏王恐，遣人指晋鄙，留兵毕业，名为救赵，实写两端。又使将军辛元衍渐入邯郸，引平原军说赵王，与共尊秦为帝，以却其兵。其人鲁仲连在邯郸闻之，往见辛元衍曰：“彼秦者，弃礼义而上守功之国也，彼及四然而为帝于天下，则连有倒东海而死耳，不愿为之民也。且梁未睹秦称帝之害故耳。吾将使秦王烹海梁王。”辛元衍样然不悦曰：“先生乌能使秦王烹海梁王？”鲁仲连曰：“故也，吾将言之。昔者九侯、鄂侯、文王、纣之三公也。九侯有子而好，献之于纣，纣以为鄂，海九侯。鄂侯争之强，变之急，故辅鄂侯。文王闻之，喟然而叹，故居之有礼之库100日。欲令之死。今秦万乘之国也，梁亦万乘之国也，句句万乘之国，各有称王之名，奈何睹其一战而胜，欲从而帝之，足就福海之地乎？且秦无以而帝，则将行其天子之礼，以号令于天下，则且变异诸侯之大臣，彼将夺其所不孝而与其所贤，夺其所憎而与其所爱，彼又将使其子女谗妾为诸侯妃姬，楚梁之公，梁王安得厌然而已乎？而将军又何以得故宠乎？”辛元衍起，再拜曰：“吾乃今之先生，天下之事也。吾请出，不敢复言帝秦矣。”燕武成王薨，子孝王立。初，魏公子无忌人而下士，至食客3000人。魏有隐士曰侯嬴，年70，家贫，为大梁仪门谏者。公子置酒大会宾客，坐定，公子从车骑须左自迎侯生。侯生设壁衣冠，直上载公子上座不让，公子直佩玉弓。侯生又谓公子曰：“臣有客在仕途中，愿往车骑过之。”公子引车入室，侯生下见其客朱亥，睥睨故久立，与其客语，微察公子。公子色欲和，乃谢客就车，至公子家。公子引侯生坐上座，便赞宾客，宾客皆惊。即秦为赵，赵平原君之夫人，公子无忌之子也。平原君使者冠盖相主于魏，让公子曰：“圣所以自负于婚姻者，以公子之高义，能及人之困也。今邯郸旦暮降秦，而魏就不至，纵公子轻圣弃之，独不怜公子子耶？”公子患之， 朔请魏王敕进笔令旧诏，即宾客便是游说万端，王终不听。公子乃主宾客与车骑百余乘，与复斗以死于赵。过仪门见侯生，侯生曰：“公子免之矣，老臣不能从。”公子去，行数里，心不快，复还见侯生。侯生笑曰：“臣固知公子之还也。今公子无他端而欲赴秦军，譬如以肉投馁虎，何公之有？”公子再拜问计。侯颖禀人曰：“吾闻晋鄙兵符在王卧内，而如饥罪性，力能窃之。常闻公子为如饥报其复仇，如饥欲为公子死，无所辞。公子诚意开口，则得虎符，夺晋鄙之兵，北救赵，西却秦，此五霸之功也。”公子如其言，果得兵符。公子行。侯生曰：“将在外，军令有所不受，有如晋鄙合符而不受兵，复请之，则是危矣。臣克诸害，其人立事可与俱。晋鄙若听，大善；不听，可使击之。”于是公子请诸害与俱。至夜，晋鄙合符移之，举手示公子曰：“吾拥十万之众屯于境上，今单车来待之，何如哉？”诸害绣四十斤铁锤，锤杀晋鄙。公子遂勒兵，下令军中曰：“父子聚在军中者，复归；兄弟聚在军中者，兄归；独子无兄弟者，归阳。”得选兵八万人，将之而进。王和久为邯郸不拔，诸侯来救，斩朔不利。武安君闻之曰：“王不听无忌，今何如矣？”王闻之，怒，强起武安君。武安君称病笃，不肯起。五十八年十月，免武安君为侍武，迁之阴密。十二月，亦发卒，郡汾城旁。武安君病，未行。诸侯攻王和，和朔却，使者日至，王乃使人遣武安君，不得留咸阳中。武安君出咸阳西门十里，至杜游。王与殷侯群臣谋曰：“白起之谦，亦上样样有余言。”王乃使使者赐之剑，武安君遂自杀。秦人怜之，相议皆祭祀焉。魏公子无忌大破秦师于邯郸下，王和解邯郸为走。郑安平为赵所困，将二万人降赵。殷侯由此得罪。公子无忌既存赵，遂不敢归魏，与宾客留居赵。使将将其军还魏。赵王与平原军计，以五城封公子。赵王扫除自营，执主人之礼，引公子就西街。公子策行辞让，从东街上，自言罪过，以复于魏，无功于赵。赵王与公子引至墓，口不忍献五城，以公子退让也。赵王以号为公子汤沐邑，魏亦复以信陵奉公子。公子闻赵有处事毛公隐于伯图， 薛公隐于麦江家，欲见之，两人不肯见。公子乃见步从之游，平原君闻而非之。公子曰：“吾闻平原君之贤，故备位而就赵。今平原君所与游，图豪举耳，不求事也。以无忌从此两人游，尚恐其不我欲也。平原君乃以为羞乎？”为庄欲去，平原君免官谢，乃止。平原君欲封鲁连，使者三反，终不肯受，又以千金为鲁连受。鲁连笑曰：“所贵于天下事，为人排患世难，解纷乱而无取也，即有取，是商贾之事也。”遂辞平原君而去，终身不复见。秦太子之妃曰华阳夫人，无子，下姬生子一人。一人至于赵，秦朔伐赵，赵人不理之。一人以庶孽孙至于诸侯，车胜禁用不饶，居处困不得意。杨敌大贾吕不韦是邯郸，见之曰：“此奇货可居。”乃往见一人，说曰：“吾能大子之门。”一人笑曰：“且自大君之门。”不韦曰：“子不知也，吾门待子门而大。”一人心之所谓，乃引语坐，深语。不韦曰：“秦王老矣，太子爱华阳夫人，夫人无子，子之兄弟二十余人，子奚有秦国之业，是仓又辅之，子居中不甚见性，久至诸侯，太子即位，子不得争为嗣矣。”一人曰：“然则奈何？”不韦曰：“能立嫡嗣者，独华阳夫人耳。不为虽贫，请以千金为子西游，立子为嗣。”一人曰：“必如君策，请得分秦国与君共之。”不为乃以500金与一人，另结宾客，复以500金买奇物完好，自奉而西。见华阳夫人之子，而以其物献于夫人，因欲子一人之贤，宾客遍天下，常日夜弃思太子及夫人，曰：“一人也以夫人为天。”夫人大喜。不为因使其子说夫人曰：“夫以色事人者，色衰则爱迟，今夫人爱而无子，不以繁华时早自结于诸子中贤孝者，举以为敌，即色衰爱迟，虽欲开一言，尚可得乎？今子一人贤，而自知中子不得为敌，夫人常以此时拔之，是子一人无国而有国，夫人无子而有子也，则终身有宠于秦矣。”夫人以为然，常见言于太子曰：“子一人绝贤，来往者皆称誉之。”因泣曰：“妾不幸无子，愿得子一人立以为子，以托妾身。”太子许之，与夫人客玉符，约以为嗣。因后愧为一人，而请吕不韦复之。一人名誉胜于诸侯。吕不韦取邯郸，诸姬绝美者与居，知其有身。一人从不韦饮，见而请之。不韦扬怒，继而献之。 孕鸡年而生子正，一人遂以为夫人。邯郸之为，召人欲杀之。一人与不为行金600斤与守者，托王赴秦军，遂得归。一人楚服而见华阳夫人，夫人曰：“吾楚人也，当字子之。”因更其名曰楚。59年，秦将军刘伐韩，取阳城附属，斩首40000，伐赵取20余县，斩首虏90000。南王孔被秦，与诸侯约纵，将天下锐师出伊阙攻秦，令无德通阳城。秦王使将军刘攻西州，南王入秦，顿首受罪，进献其邑36，口30000。秦受其县，归南王于州。是岁南王崩。